粗俗嘅，咁其實啜擁骰子係啜佢啲農倉嘅，你明唔明？幫佢幫個皇帝啜嗰啲農倉啊，啜埋啲農咁啊，掠翻出嚟咁樣啊，咁代表即係啊奴才啦、擦鞋啦咁樣。咁啊，台長寫一篇嘅今日啊，嗱，習近平喺嗰、那個即係慶祝大會裏邊咧，其中一段咧，即係我呢一節想講嘅咧就係、是。今次呢個集帝南巡啊，佢會喺即係呢個即係廣東呢度停留三日嘅啊。咁南巡啦，集帝南巡，咁就為呢個大灣區，為香港融入正式融入大灣區咧，就定調係嘛。咁喺佢嗰個演講裏邊咧，講得好清楚嘅啊。咁當然呢、這個點解我嗰條標題有個問號咧係嘛？定調嘅意思就係、是、究竟就定咗調，跟住要做嘢嚇。啊咁啊，點樣令到粵港澳大灣區融為一體係嘛？咁但係對於香港嚟講咧，你係一國兩制，香港係特別行政區，有別於喂深圳啊或者粵港澳，即係港澳其他嗰啲呢個粵啊，即係講粵啦，唔好港澳啦，有別於呢個廣東其他嗰啲城市噶嘛，應該係係咪？咁但係而家你就冇分別噶喎，係嘛？咁當然啦，我哋。即係大家都已經心裏有數，仲邊有一國兩制啊？而家係咪？咁你睇下林鄭月娥喺深圳講乜嘢係咪？之前就接受呢個深圳衛視講，佢係唔係好介意有啲人話深圳嘅 GDP 咧係超越香港嘅？喂，大佬啊，講呢啲説話，你有冇良心嘅？真係，即係我問你一句，深圳嘅 GDP 超越過香港，咁有咩咁出奇啫？超越過香港又如何呢？你不如講下佢嘅人均 GDP 而家超越咗香港未先，係嘛？或者有朝一日連個人均 GDP 都超越香港，咁又如何呢？係咪？咁佢就可以變一個金融中心啊！嚇、啊！你喺呢個中國共產黨統治底下，你以國有經濟為基礎嘅呢種市場經濟，係嘛？有公營企業、有私營企業，但以國有企業嚟做基礎嘅呢種咁嘅市場經濟，你深圳可以取代香港咩？咁當然，即係再睇多幾年就真係取代香港都唔出奇嘅，就係、是、只要香港成為同大陸其他冇分別，即係同大陸嘅其他城市冇分別嘅時候，完全冇分別嘅時候，係嘛？咁你就真係有機會取代香港喎。老實講，係嘛？或者唔好用取代呢一個咁嘅講法，就係、是、你會融為一體嘅咯，係咪？咁咪真係變一國一制嘅，係咪？嗱，呢一個習近平嗰個講法係咩咧？佢話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係國家重要發展戰略，深圳咧係大灣區建設嘅重要引擎，啊，即係深圳嚟做引擎嘅嚇，推動三地經濟運行，規則銜接。機制對接，我真係唔明呢啲咁嘅即係呢啲咁嘅用語點解？規則銜接、機制就對接，咁咩意思咧？請問呢啲中文真係喂垃圾到不堪嘅中文，你揾人解一下，我唔識解，老實講，真係咩叫做規則銜接，然後機制對接，咁啊加快大灣區城際鐵路建設，咁呢個我明啊，係咪？並鼓勵引導港澳台同胞投資，充分運用呢個粵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就吸引港澳青少年到內地學習、就業、生活，促進粵港澳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三個交，真係交往、交流、交融，增強對祖國的向心力。嗱，呢啲咁嘅遣詞用詞，呢種咁嘅即係所謂文字嘅論述咧，即係香港人真係都需要時間去適應嘅。咁但係而家林鄭月娥一啲公開嘅談話，或者其他啲官員一啲公開嘅即係談話，包括即係啲文告啦，或者嗰啲官方文書，而家已經係逐漸咧就向呢一個共產黨啊呢啲咁嘅即係八股文咧就去學習噶啦，係咪？即係正如我頭先講，習近平嗰個演講裏面講到，喂咩叫規則銜接、機制對接呢八個字，佢真係冇解喎，大佬！你用我哋所認識嘅中文，我哋使用咗中文幾十年係嘛？即係喂，我哋真係冇得解，唔明係咪？完全唔明。跟住 香港的青少年回去学习生活就业，跟住就同即系呢个粤港，即系呢个所谓粤港澳啦。咁你港澳啊嘛，香港澳门，咁你去广东，咁啊大湾区啦，呢个粤港澳大湾区啦。好啦，咁你要同即系呢个广东地区嘅呢啲青少年交流、交往、交融三交，唉，真系即系你话点明咧？你真系喂。喂，唔明就好大镬噶咯！语言文字系一个沟通嘅工具嚟噶嘛，大家要有共同嘅符码先得噶嘛，个曲系一样先得噶，唔系点通啫？系咪？唔系就变咗牛头唔搭马嘴，就冇得沟通嘅，系咪？咩嘢叫做传播？咩叫沟通？就系、是、大家喂，我传俾你，我传达一个信息俾你，你接收我嘅信息，我哋要有共同嘅符码。咁先得噶嘛？呢、這個符碼意思，喂，你要共同嘅語言，大家共同理解嗰句説話點講先得噶嘛？係嘛？所以你話點搞呢？即係就算你唔係用一種喂高壓嘅政策去強迫兩地青少年嗰個交融、交往、交流係嘛？但係大家都唔明白你講乜係嘛？真係好弊喎！呢個係係嘛？咁林鄭月娥呢就之前一日嚇，咁即係大家睇到新聞報道咧，接受呢個深圳衛視個訪問，除咗話唔介意啊呢、這個即係有人話啊深圳嘅 GDP 咧係會超越香港咁啊，咁呢個經濟生產總值啊，係嘛？咁呢個都唔係好奇怪嘅，人口多過你咁多係嘛？咁啊好多科技嘅重要嘅嗰啲即係科技嘅公司就全部喺曬深圳。咁 GDP 高過香港有機會，咁有咩咁出奇呢？我哋講嘅人均啊嘛，我哋而家去到差唔多接近$40,000一年，係嘛？咁你深圳而家有$40,000未先？唔係$50,000一年啊，香港接近係嘛？咁人均 GDP 最緊要啦，係咪？深圳仲有好多好多窮人嘅，係咪？咁呢筆唔講啦，你呢個唔好話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就好似台長寫嗰篇文咁樣，嗰、那個標題。就叫做狂咩狂捧深圳，佢嗰条标题系咩？独俄为集帝绝勇洗字狂捧深圳就踩香港，咁有咩咁出奇呢？其实台长今日嗰篇文咧，癫狗必出晒呢篇文咧，就讲其中一样嘢，即系仲一个引子嘅吓、啊，就系话咧有日本嘅传媒咧就即系啊嗰、那个唔知系咪假新闻啦，就话会喺呢个美国大选期间咧。啊！即係呢個中共咧就會攻台啊！咁所以頭先我哋出預告嘅時候咧，就有個即係網友咧就話：，誒，我今日會唔會講下呢、這個即係日本傳媒就傳呢個中共咧會喺呢個美國大選嘅前後攻台？台灣嗰個市面嘅反應如何咧？會大家對一個咁嘅假新聞會有咩反應啊？你話俾我聽係咪？咁咪最多就係、是、喂今日嗰啲。即係電視台嗰啲名嘴節目、嗰啲評論節目，咪攞嚟花生下講下咯，係咪？即係呢一輪其實，即係台灣啲即係電視台都猛喺度講呢個台海兵凶戰危㗎，啊！即係講到即係我都睇到悶曬，都唔知佢即係講嚟講去都係嗰啲㗎啦，係咪？咁啊，即係講下即係大家個實力啊，美國幫唔幫拖啊，係嘛？咁啊，唔同嘅立場嘅就有唔同嘅講法，係咪？咁而家又話呢、這個 Donald Trump 嘅選情就非常之危急啦，咁如果佢輸咗台灣就大鑊啦，咁即係咩都有嘅，咁即係等於你撳上去 YouTube， 你都睇到類似好多呢啲啦，咁但我哋就唔識講呢啲嘢㗎，老實講係咪？咁但係如果你話日本嗰個傳媒傳一個咁嘅消息，咁我哋又要去分析，咁就真係好大鑊。咁台長嗰篇文就有講，大家可以睇翻佢篇文啦，講到日本傳媒即係傳呢、這個即係共產黨攻台係咪？咁誒，跟住就楞到深圳台長嗰篇文嘅就係咁嘅，跟住就楞到阿獨俄咁啊，就係咁啊！大家睇下佢嘅篇文啦，係咪？咁所以咧，就話台長有一段咁講嘅嚇，我又不如即係口述下佢嗰篇咧，即係口演繹下，即係聲演台長嗰篇文咧，有一段係咁講嘅。佢前面寫咗一大段都唔係講嗰條標題講嘅嘢嘅，咁後屘有一段係咁講嘅。佢話咧，這解釋了為何獨俄要接受深圳衛視時，接受深圳衛視時留咗訪問兩個字。唉，真係獨 娥要接受深圳卫视访问时，留咗访问两个字，唔该帮我加翻上去啊！阿William哥啊，捧要将深圳捧上天，将香港就踩咗地底嚟。他说不介意有人常说深圳的本地生产总值已经超越香港了。跟住我真的希望中央继续给予深圳特区有先行先试、突破性创新的政策。香港跟內地其他省市未能做到的事，可否先跟深圳結合達成？嗱，呢啲又整埋啲蜚語，咩叫先行先試呢？又係大陸嗰啲官方文書成日出現嘅，所以呢個讀俄係學得好快嘅。其實佢咧就唔應該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屌你，佢應該係大陸嚇揾一個省俾個省委書記佢做下啦，入埋共產黨係咪啊？喂，學得好快嘅。你學得咁快嘅原因係咩呢？好簡單，就係話由佢一做呢一個位以來，佢嗰啲咁嘅所謂後面幫佢寫演詞嗰啲人，或者即係佢嗰個深戰室又好啦，或者呢個特首辦入面嗰啲有幫佢寫嗰啲人，喂，真係不排除啊！我講不排除係用翻即係呢啲蜚語嘅講法，不排除就係、是。喂，有共產黨嘅人喺度，喂，或者熟悉共產黨嗰個語言表達，或者個文字論述嘅啊，或者啲政治語言嗰、那個表達方式，咁啊，可能就幫佢寫好多呢啲嘢咯，係嘛？即係其實大家如果心水清咧，你可以揾下近年來佢講嘢公開講，即係談話或者佢啲即係演辭啊。有好多呢類咁樣先試先行啊，即係遲早又會出現嗰個咩呢個咩銜接同埋對接啊呢啲咁嘅用語係嘛？咁其實就只係說明一件事：第一，佢係一個100%嘅奴才啊，即係你梁振英可能都係90%，佢係100%嘅共產黨奴才係嘛？甚至1000%啊！這個誇張啲講咁啊，咁啊，當然揾百分嚟做基礎就冇1000%嘅，係咪？佢係100%、99%嘅啫，係咪？切頭切尾啊，學得好快去做共產黨嘅奴才，咁亦都反映咗一樣嘢：香港呢個一國兩制咧，即係而家就真真正正香港人都會明白啊，除非你連嗰個基本認知嘅能力都冇，係嘛？否則一般嘅香港人都會明白一國兩制就已經係而家變成一國一制，好清楚嘅呢個係，係嘛？好，飲啖水先，唞唞。